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时间21:00，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年轻的客人，小时候曾经在纽约有过一段短暂的留学经历。那么半独立生活的他，在陌生的学校和家庭旅馆中，又会遇到哪些形形色色的人呢？ 调酒师，我想跟你说说我在纽约留学时的故事。 好啊，你是刚刚从纽约回来吗？ 不是，我7年前就回来了。 7年前就回来了。能冒昧的问一句，你今年？ 我今年20岁，是不是像刚应该出去的年纪啊？ 嗯，确实是。 其实我是13岁的时候去的美国，只在那里待了半年就回来了。 只待了半年就回来了？ 嗯，其实当时是我妈妈要去美国工作，她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当时觉得挺有意思的，就说好呀，也没多想什么，我就去了。 这么干脆啊。不过那时候啊，年纪小，考虑的事情就少。 嗯我记得那是2009年的秋天，我就这么懵懵懂懂地跟着妈妈上了飞机。飞机起飞后，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妈告诉我，刚才机长广播说，现在地面上的肯尼迪机场没有可供降落的场地，所以飞机一掉头就飞回了大西洋。 嗯， 因为飞得比较低，外面的景色都能看得特别清楚。哦，对了，那可是我在纽约的半年里唯一一次看见大西洋。 哦，是吗？ 嗯，从窗户望出去，满眼都是蔚蓝的一片，那片蓝色就像，怎么说呢，就像是一张浓重的画布，美极了。 想想这是你全新的生活体验，也要从这张画布开始翻开崭新的一页了吧。 是啊，对我来说那真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和妈妈当时是在纽约租房子住的，房东太太是个很和善的巴西人，大概有40岁了吧。当时她给我最深的第一印象就是，她的头发特别长，都过腰了，而且哭得跟稻草杆似的。我们住的那个房子是在城郊一片很安静的小区里，是一幢临街的白房子。我妈妈预约的是住里面的3楼，其实住在那儿还是短租的旅客比较多，也有为了省钱而住在这儿的留学生，但大部分都是只住1-2个星期的游客。 哦，那你一到那边就开始上学了吗？ 对啊，我妈巴不得我赶紧上学呢，因为她好像总有忙不完的工作和应酬，所以每天我能和她在一起的时间特别少。 基本就是每天早上我和他一起出门，我步行到学校，他走到地铁口，然后这一天我就基本见不到他的人影了。晚上他回来的时候我早就睡了。 你妈妈她这么放心你啊？ 那可不，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和我上的中学就隔了四条马路，周围的社区也很安静，除了公路就是草坪，也确实没什么可担心的。 听你这描述啊，环境还是挺不错的。 郊区嘛，人少环境也好，所以我不到一个礼拜就适应了这种生活了。有时候我起得很早，就能在路口等红灯时看见那些晨跑的人，我还挺喜欢观察他们的。他们有的是三五成群的跑，有的是一个人，有的戴着耳机谁也不理，还有的会跟旁边的人边跑边聊天，看见我的时候还会跟我点个头。在秋天啊，落叶在马路上铺了厚厚的一层，他们就跑在这些落叶上。现在想起来也是很美的风景。 对了，你刚才说你一来就上了他们那儿的初中，你的课程能跟上吗？ 刚开始肯定是不太适应了，我英语也不好，不过好在那个学校不止我一个外国人，所以我当时上英语课的时候和几个阿尔巴尼亚的学生一起被分配到了一个比较基础的学习小组。 对了， 当时坐在我旁边的是班上眼睛最干净的一个女孩，我觉得她特别漂亮。我跟她熟起来以后，她几乎每天都要催我去看《暮光之城》，就是新月那集，应该是第二集吧，当时正好在上映呢。所以那时候我每次看到他都会觉得他有成为吸血鬼的潜力。 为什么呀？就因为他喜欢看《暮光之城》？ 因为他漂亮嘛，反正我特别喜欢看他，觉得他的脸就跟海妖赛人的歌声一样，有一股吸引人的魔力。哦，我还没跟你说他的名字呢。 对， 他叫乌雅娜。当时啊，他还跟我分享了好多他从阿尔巴尼亚带过来的私藏品。 私藏品？ 其实就是一些特别好看的文具了，什么笔帽上缀着星星的签字笔啦，粉色桃心的便签条啦，还有各种形状的修正带。 不过这些中国也有吧？ 是啊，中国的小商品市场里到处都是，可你要是去美国的公立学校，就会发现大家用的竟然都是清一色的笔记本，圆珠笔也是那种最简单的。唉，当年我在国内上学的时候，可是每周都要去逛一次文具周边店的节奏，所以那些花里胡哨的文具真的是我的死穴，要不我能和乌雅娜就特别聊得来呢。因为我和她的课堂笔记都贴满了动物贴纸，还用水彩笔把笔记本画得花花绿绿的，所以班里的其他女生几乎每到下课就要把我们的笔记抢过去欣赏。 哟，没想到这样就成红人了。 看他们那种羡慕嫉妒恨的眼神，我可骄傲了。那时候啊，我也是虚荣心爆棚，我当时有一支顶端有羽毛的那种圆珠笔，为了炫耀它，每次我写完字都要把它放回笔袋，等老师讲到下一次需要记录的内容时，全班都能听到我拉开笔袋拉锁的声音，我再特别浮夸地把那支笔给拿出来。 这存在感刷得够带劲儿的呀。 哎呀，小女生嘛，那时候的快乐真是挺简单的，只要能得到别人羡慕的眼光，我就能兴奋好几天。哦，对了，我还因为是中国人在班上引发了一股热潮呢。 哦，怎么引发的？ 我们有一门课叫科学课。 哎，这个科学课就是我们这边类似于自然课是吧？ 对，科学课上有不少都是男生。教我们的老师也是个男老师，当时我还特别奇怪呢，他怎么每天上课都穿同样的一身袍子来啊，看上去特别像过去老电影里的那种神父。我记得那天是老师让我们画动物细胞的结构图，我们组的一个叫约翰的男生画得很快，他还特别有自信，相信我们组的作品画的是最好的， 等画完后，按规矩我们每个人都要在作品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不过这时候突然从隔壁桌来了个又高又壮的男生，他上来就问我，听说你是从中国来的， 这家伙不是来找茬的吧？ 我当时也挺害怕的，不过听他那口气又不太像是挑衅，反倒是有点紧张。 紧张？ 嗯，不过他下一个动作真是吓着我了。 怎么了？ 他竟然撸起了左胳膊的袖子给我看他胳膊上的纹身 啊！ 当时我立刻就想起之前在地铁口的时候，我看见他和一堆男生在一起凶神恶煞似的。 这不良少年吧？ 所以啊，我也不明白自己怎么惹他了，干嘛给我看他的纹身啊。不过后来他说了一句话，我整个人都傻了。 他说什么了？ 他说，你能不能把我的中文名字写在我的右胳膊上 啊？他就是为了这个呀。 是啊，虽说他不是来找茬的，让我松了口气吧，可是我突然意识到，我哪知道他中文名字怎么写啊。 他名字很难翻译吗？ 可不是嘛，他是个西班牙移民，他那个名字音调特别怪，读起来都费劲，更别提翻译了。 哎，那当时你怎么说的？ 我就说明天吧。 啊，明天就有办法了。 我晚上回家问我妈呗。反正我这么一说他就满意了。可没想到我们组的约翰听完后立刻带头让我把我们全组人的中文名字附在我们那个作品的后面。 得，事情来了。 其实这倒好办，因为我们组组员的名字都特别直白，什么约翰啊、史蒂夫啊之类的，我一会儿就写完了。不过我真没想到写完之后全班都开始临摹我写的汉字了。 嚯，你当时肯定特别自豪吧？ 那必须的呀，我真没想到汉字对美国人这么有吸引力，我当时真是得意极了。 哎，对了，那个西班牙男孩的名字最后搞定了吗？ 还说呢，那天晚上我豁出去不睡了，生生把我妈给等了回来。她一回来我就问她该怎么翻译那个名字，我妈就问我那个名字怎么读啊，我说好像是 Jose 什么的，结果刚一说出来我就突然想到过去我读过三毛写的撒哈拉的故事，里面反复提到了他先生的名字，而他先生也是西班牙人。 你是说荷西？ 对，就是荷西，那个西班牙同学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其实就是荷西。 原来是这样，不过这个名字放在那个凶巴巴的男生身上想想还真有点不适应。 其实他也没有那么恶劣了，反正拿到自己的中文名字后他还是很高兴的，对我也很客气。 真是没想到啊，在一个普通的中学里汉字还能起到这么神奇的纽带作用。 就是啊。哦，对了，说起纽带，其实我们住的那个白房子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棒的纽带。 哦， 嗯，之前不是说过吗，住在那儿的都是一些留学生和游客，所以世界各地哪儿的人都有，大家住在一起其实可开心了。 我可以想象应该很热闹对吧？ 没错，当时每到周末房东大叔都会给我们这些房客煎好吃的香蕉饼。哦，前提是你得起得够早才行。 起晚了就被抢光了吧？ 太对了，跟你说一点都不夸张，虽然我住在三楼，可我每个星期天都是被房东做的香蕉饼的香味馋醒的。 有那么香？ 所以说啊，每周日的早上最热闹的就是厨房和客厅。 哦， 有个德国来的姐姐一般都会和房东的女儿们一边看电视一边聊天，房东太太呢特别喜欢给房客们展示他们经营这家家庭旅店多年的收获。 哦，是什么收获呢？ 相册呀，他们喜欢和房客们一起合影，这些年也攒了不少相册了。 嗯，那你在周日除了吃香蕉饼还干些什么呢？ 我呀，在花园里跟着房东大叔学武术。 不是吧，学武术？ 没想到吧。 跟着一个老外学武术，是不是也是醉了呢？告诉你啊，房东大叔以前做过武打电影的群众演员呢。 哦，是吗？ 这都是我们常聊的传奇故事了，所以跟他呀，真能学到点东西的。 那你都学会了些什么呢？ 好歹学会扎马步了。 行行行，也算不错。 啊，现在想想，那时候周末的时光真是太开心了。一到周末，房东太太就开车出门采购，准备接下来一周的食材。而且大家在周末除了早上一起喝咖啡、吃香蕉饼，晚上的时候更是会开一个房客团圆的大聚餐。 嗯，听上去真有意思。 嗯，我们那个客厅里有一个长方形的宴会桌，上面铺着一块很古典的桌布，就跟电影里似的。桌子上还会摆上烛台和特别精致的那种点心碟。哦，餐厅中心的天花板上还挂着一盏复古的水晶灯。 那种氛围啊，肯定很舒服。 嗯，不过吃饭的时候，我一开始也会比较尴尬。 为什么呢？ 嗯，我年纪最小嘛，所以吃饭的时候也经常会犯错。 犯错？你是说餐具会用错？ 嗯，虽说刀叉早就会用了，可是毕竟还不如他们西方人熟练。但练久了，我的刀叉组合功最后也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跟你说，最熟练的时候，我甚至能不发出任何声音，就能肢解掉一只大鸡腿，将它骨肉分离。 哦，真厉害啊。哎，话说，和这么多房客住在一起，你也应该交到了一些好朋友吧？ 对对对，我差点忘了说了，当时跟我关系最好的一个姐姐是和我一起住在三楼，住在我隔壁的一个韩国留学生。其实她比我大不少呢，当时已经26岁了，可是我和她很是投缘。她当时在纽约大学学编曲。 嗯， 她的韩文名字叫朴智英。 朴智英，好像韩国有个女演员也叫这个名字。 对，不过不是他了，这个名字在韩国也挺常见的。我俩当时关系特别好，每次晚上聚餐我们俩都是坐在一起，特别亲。 哎呀，你那么小的时候就能认识那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真是让人羡慕。 啊，不过有相遇就会有离别啊。 嗯， 哎呀，好像一说就没注意时间，已经这么晚了。 还真是，可我感觉你还有很多故事没说完呢。 嗯，这倒是。 哎，如果你明天晚上还有时间，还愿意再来继续讲吗？ 好啊，其实还有很多上学时的故事可以跟你聊聊。 好啊，我很期待。不过今晚你走之前，按规矩我还是要送你一杯鸡尾酒，稍等。这是你的鸡尾酒。 啊，好漂亮，竟然是7层颜色的酒。 嗯， 这个只在图片上见过，就像彩虹一样。 嗯，你说的没错，它的名字就叫彩虹。从下到上分别是16糖浆、可可利口酒、紫罗兰利口酒、蓝干桂酒、甜瓜利口酒、黄色前马酒和白兰地。 这也太奢侈了吧。 我赠送的酒不在乎价格，只在乎是否合适。 那你为什么觉得这杯酒适合我呢？ 因为你的这段生活呢，让我觉得只有彩虹的颜色才和它最般配。美国是个移民国家，那里本来就有很多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而你呢，虽然只是生活在纽约的城郊，但也能体会到这种多元化的生活氛围。而这种多元并没有给你带来多少烦恼，反而是你快乐的源泉。 嗯， 你也因此可以在小小的一片区域内认识了广阔的大千世界。 嗯，说得对。 这就像是彩虹，虽然它有很多颜色，但